第十集。 刚聊完暗龙的事儿，孟昭又开始琢磨起少奇反常的反应。想到少奇面露惊恐的那一幕，再联想到电视上播放的新闻内容，孟昭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 从我们走进病房时，电视上就一直在播放暗龙事件的新闻，为什么起初少奇并没有表现出异常，忽然之间就产生了恐惧情绪？是一开始眼睛虽然睁开了，但意识还没有苏醒吗？还是说那一刻的电视画面出现了某些变化？当我们进门的时候，电视上介绍的是暗龙案件，这个时候少奇一直没什么反应。暗龙案件说完后，电视上的内容是吴嘉义在参与公益活动的画面，难道说是吴嘉义激起了他的恐惧？ 孟昭一边思忖一边往回走，一抬眼他看见陆时琛正站在走廊的窗边打电话。 对，是我联系过您的家人啊。您现在是在明潭市吗？方便的话我想跟您见一面啊，倒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只是想向您了解一些旧事。 旧事？他怎么关注起了自己的旧事？是要找回自己的回忆吗？ 听到陆时琛这么说，孟昭的脚步慢下来，忍不住产生了些许猜测。此时陆时琛已经打完电话，他对孟昭说： 对了，孟昭，我有点事儿，暂时不能陪你查案了。 见陆时琛的表情相比以往要显得凝重，孟昭知道这并不是托辞。 哦，去吧。 好，晚上一起吃饭。 回到办公室，孟昭对程韵说： 你分别找几张吴嘉义和吴维涵的照片打印出来，等之后去医院确认一下少奇的恐惧源。 好嘞，赵哥，马上给你找到。 接了一杯水，孟昭就朝程韵走过去，他看向他的电脑屏幕。 这么快就都找好了？ 吴维涵的都找好了。吴嘉义的我再找一张。 网页上全都是吴嘉义的照片，从十几年前到现在应有尽有。孟昭的视线停留在了其中一张照片上，他忽然觉得有些眼熟，但程韵很快就划过去了。 等一下。 怎么了？ 往上滑。 程韵一眼把页面往上滑动。 停。 孟昭微微弓起身，手指指向其中一张吴嘉义年轻时的照片。 把这个照片放大。 程韵把照片点开，孟昭紧盯着那张照片。 怎么了，赵哥？要选这张照片吗？太年轻了吧。 我见过这张照片，难怪那天见到吴嘉义时一直觉得眼熟，原来不是因为见过他本人，而是因为见过这张年轻时的照片。 啊，是在电视上见过的吧？ 一时想不起来，一会儿你打印照片的时候把这张多打一份给我。至于少奇那边，等他的身体恢复一下再去吧，先别给他太大刺激了。 好。 一直到跟陆时琛吃晚饭的时候，孟昭还在想着这张照片上的事儿。他捏着那张照片，百思不得其解。 怎么会这么眼熟呢？除了在电视上，到底还能在哪儿见过这张照片呢？ 陆时琛从孟昭的手里抽出那张照片，他看着吴嘉义说： 吴嘉义怎么年纪轻轻的就一头白发呀？ 是啊，灰白色的头发一直都是他标志性的特征。你刚刚说什么？ 我说吴嘉义怎么年纪轻轻的就是一头白发。 陆时琛重复了一遍这句话。说的孟昭的脑中闪现出一个对话的场景。 妈妈，这个叔叔好奇怪，他这么年轻为什么头发却是白色的？ 孟昭开始努力地回想起当时的画面。 这句话是我什么时候跟妈妈说过的？ 年幼的孟昭推门走进孟静的卧室，抬手挡住了台灯的光。 妈妈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 就要睡了。怎么了，小道，睡不着吗？ 我都睡了一觉了。 他朝孟静走过去，好奇地凑到桌上，看着孟静手里的笔记本，指向了其中的一张照片。 妈妈，这个叔叔好奇怪， 他这么年轻，为什么头发却是白色的？ 这叫少年白，从很小的时候就有白头发。如果你啊吃饭挑食不吃青菜，也会少年白，知不知道？ 嗯。 十岁的孟昭点了点头。 是妈妈的笔记本。 见孟昭神情微变，陆时琛问： 想到什么了？ 我要回家一趟， 我跟你一起。 两个人结了账，快步地走出了餐厅。正赶上车流最多的下班时间，十字路口水泄不通，看着前方一片拥堵，孟昭一打方向盘，驶入了旁边的一条狭窄的胡同。他一路抄近道，避开了所有拥堵路段，总算开到了自家小区的楼下。 明潭市每晚堵车，你都这样抄小路回来？ 你以为我们刑警支队每天都能这么按时下班？ 两个人快步上楼，孟昭从自己的床底下拖出一个长方形的木箱，陆时琛伸手要帮他，孟昭制止了。 哎，别动，你手臂刚好。 箱子上了锁，孟昭拿出钥匙打开箱子，里面装的全都是母亲孟静的遗物，孟静的大学毕业证、警察证、相册，还有她生前获得的种种荣誉，全都装在这个箱子里。孟昭从最下头拿出两本笔记本，其中一本是黑色皮面，另一本是深蓝色皮面，右下角都印着明潭市公安局的字样。孟静生前一直有做笔记的习惯，这个笔记本平时被他放在卧室带锁的抽屉里。孟昭记得晚上下班回家之后，孟静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对着他苦思冥想。孟昭隐约记得那天晚上孟静拿着的那本笔记是黑色封皮的，但由于时间太过久远，他也记不太清楚了。 我记得就是在笔记本上看到过。 孟昭把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递给陆时琛，自己留下了那本黑色的。 我们分别查一本吧。 两个人坐在木地板上，四条长腿屈起来，他们都开始快速地翻看起孟静的笔记本。许是担心笔记本丢失会泄露案情机密，孟静的笔记本上并没有记录太多文字性的内容，而是在每一页贴了涉案者和被害者的照片，用来梳理案件线索。没有照片的地方，孟静还画了简笔画来代替。孟昭一页一页地迅速地往后翻找着，在翻到中间某一页的时候，他的动作停下来，神情微变。陆时琛看向了他。 找到了？ 没有。 孟昭的神情很快就恢复了正常，他继续往后翻找着。 看错了。 陆时琛的眼神在孟昭脸上停留片刻，没说什么，继续翻看着自己手头的笔记本。几分钟之后，陆时琛翻完了自己手上的笔记本，说： 我这本没有。 我这本也没有。难道是记错了？ 要不要交换着查一下？ 陆时琛将自己手中的那本笔记递给了孟昭。 不用了，你的能力我还不相信吗？还是说你觉得我会有遗漏？ 哎，以防万一罢了。既然你这样说，那就算了。 或许是记错了，也或许笔记本并不止这两本。 孟昭将笔记本放回箱子，重新上了锁。 回头我去问问徐局吧，他是我妈的同事，说不定会知道。 嗯， 走吧，送你回去。 回去的时候已经过了下班高峰，一路上开着还算顺畅。相比之前，两个人都有些沉默。 你白天去哪儿了？急匆匆的。 临时有事，就先走了。 你是不是在找以前的记忆？白天路过的时候听到了你讲电话的内容。 嗯。 你不是一想起之前的事情就会头疼吗？需不需要我陪你一起去？ 案子的事情你都忙不过来，还有时间陪我一起？ 陆时琛这话说得孟昭无言以对。联想到孟静当年家庭破裂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工作太忙，孟昭顿时觉得 危机感丛生。 警察这工作就是比平常的工作要忙一些，不过遇到你之前我也没这么忙，也是巧了，遇到你之后我一天完整的假都没休过。难得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案子，名坛首富之子犯罪居然被你赶上了。等这案子结束我就申请年假。 嗯，哦对了，你一会儿回局里？ 是啊。 车子开到玉湖湾，陆时琛下车朝自家走去。孟昭看着陆时琛的背影，靠在椅背上呼出了一口气，等他上楼之后又原路返回了自己的家。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